第118集，甚为亲密。 顾元白永远不知道自己神情镇定的流泪时，样子是多么的戳薛远的心。好不容易，经过20多天佯装出来的规矩，在这一瞬间都要快再次破碎了。薛远凑近顾元白，呼吸炙热的喷洒过去，伸舌就能卷走泪珠的距离，但他终究没有做什么，而是拿着衣襟小心擦去这些泪。等顾元白好了，他才发觉自己不知何时已经坐了下来，而薛远就站在他的两步之外。顾元白缓了一会儿才回过神，薛远之前干了什么。他朝薛远看了一眼，薛远的目光并不在他身上，而是双手背在身后，身姿挺拔地远眺着远方。察觉到顾元白的视线后，他才回过头，眉峰微挑，朝着顾元白微微一笑。顾元白霎时之间想起了一句话， 会咬人的狗不叫。薛远这样子倒有些像是书中摄政王的形象了。 顾元白微眯了眼问道， 你在看什么？ 薛远看着假山旁一个太监偷偷从假山后溜走，若有所思地回过头，朝着顾元白风轻云淡地笑道， 看看山水，看看花草。 薛青倒是有闲情啊，休息的日子伤养得如何了？ 尚可。 他站得离顾元白有两步之远，等他回完了这句话之后，两个人就没有再说话了。片刻，薛远突然出声， 圣上。 嗯？ 行宫之内是否还有宗亲在此居住？ 是有一些宗亲，你是又冲撞谁了？ 圣上多虑了。 说完这两句，一时之间风都静了下来。正在这时，庭外传来一道呼声， 圣上。 顾元白转头一看，原来是被他派去找洒扫宫女打听消息的田福生。田福生累得气喘吁吁，上了亭子正要同顾元白汇报事情，一抬头就瞧见了薛远。他眼睛一瞪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薛远朝他彬彬有礼颔首道， 田总管。 薛大人，圣上原来都已经走了这么远，小的在后面怎么也看不到影，差点以为要跟丢了，小的这心呢都要被吓得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 行了，朕让你打听的事你可打听清楚了？ 圣上，那洒扫宫女知道的不多，但小的顺着他上头的太监一查，就查出了一些东西。 说说看。 假山后方的太监偷偷溜走了之后，就一路来到了和亲王府。和亲王冷脸听着他的话，听到他说的圣上和薛大人相处甚为亲密之后，猛地变了下脸色。 是什么样的甚为亲密？ 小的不敢多看，只知道薛大人就站在圣上面前，还为圣上敬了面。 那就是连脸都摸了。 和亲王倏地站了起来，来回踱步不停。 那圣上可生了气？有没有罚了人？ 圣上并未呵斥薛大人，似乎也并无怒言。 和亲王顿住脚，沉默了半晌，才突然道， 你退下吧。 行宫中的太监退下来后，和亲王又叫了贴身太监过来。贴身太监一路走进来，便见和亲王坐在房间背阴的地方，容颜在黑暗之中看得不清，只语气很是压抑。 去派个貌美的宫女送给圣上。 田福生打听到的消息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不过是收了点银子，让手下管理的太监宫女们学学这首诗歌的谱子。这首诗本来就好，哼起来朗朗上口，人传人，便谁都会哼唱一两句了。听完他的话后，顾元白便让侍卫长收了风筝，带着人顺着原路返回。等他们走到那两面环水的四角亭时，正巧见到有一个宫女正拿着金帕擦拭着四角亭内的雕刻石桌。这宫女面容很是貌美，不知是热的还是害羞，脸上有些微的红润，素手纤纤，衣着虽是朴素，但却凸显了身段。 田福生一眼就看出这宫女的不凡，但能送宫女来的都是各府的主子，甚至有可能是晚太妃。田福生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圣上不吩咐他也不好主动出声驱赶。顾元白走过去坐下，随口道： 退下吧。 是。 宫女有些失望，心神大乱，她收手的时候反而不小心打倒了桌上的茶杯，刚刚倒入茶杯之中的热水急速顺着桌子流下，顾元白迅速起身后退了两步，眉头皱起，袖上已经染上了热水。顾元白甩了两下手，往那宫女身上看去，宫女跪地，吓得脸都惨白。 圣上，奴婢该死，请圣上恕罪。 退下吧。 谢圣上隆恩。 宫女连忙低身腐败，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四角亭。田福生正吩咐人去收拾桌上的水迹，顾元白走到凉亭两旁，手放在扶栏上往水底看了一眼，不久竟然有小鸟雀靠着扶栏落下，尖嘴啼叫不停。顾元白不由伸出手想去碰一碰这些鸟雀的羽毛，但应当是大拇指上的玉扳指太过显眼，让动物也爱极了。顾元白的手还未碰上小鸟，鸟雀已经出其不意，探头叼走了顾元白的玉扳指，翅膀一挥就要衔着玉扳指逃跑。顾元白失笑： 就你这小家伙也想来偷朕的东西？ 他伸手一抓，反而惊到了鸟雀，鸟雀惊慌挥动了几下翅膀，嘴巴一松，扑通一声，玉扳指掉到了凉亭两旁的湖泊之中。顾元白跟着玉扳指看到了湖面上，笑容都僵硬了。身边一道黑影闪过，顾元白最后一眼之中就看到薛远踩上了栏杆，毫不犹豫地朝着湖中跳了下去。顾元白眼皮猛地一跳，撩起衣袍就快步出了凉亭，大声叫道： 薛远！ 众位侍卫连忙跟着出了凉亭，其中已有人放下佩刀，扑通跟着跳进了湖里。侍卫长面色严肃，担忧道： 薛大人这伤…… 顾元白表情变来变去，最终定格在一个格外难看的脸色上。湖中的侍卫来来回回的高声大喊，不停的前下浮起，但薛远还是一点声都没出。顾元白脸色越来越沉，突然他脚底下的墓道一旁猛地冒出来了一个人，水声哗啦，大片大片的水往木质的平面路上涌去，薛远冒出来了上半身，他浑身湿透，黑发上的流水蜿蜒地顺着身上的纹路流下。 圣上，薛钦受伤了后也是这么莽撞了。朕问你，你若是没命了，朕怎么跟薛将军交代？ 顾元白心中的火气蒸腾，双目直直盯着薛远，眼中藏着火光，就仿佛整个天地都被照亮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